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众人尚在等待小丑下文时，池小池便出了声。 老袁。 袁本善回过神来，匆匆走至池小池跟前。 你别怕，我们慢慢来。 池小池一把拉过他的手，在他掌心里写下两个字母 AM。 袁本善震惊地盯着他。 你。 池小池却不再理会他，动手去描画另一条路线了。袁本善又惊又喜，却也有点怀疑，自己站到玻璃幕前，从 A 出发，打算重新推导一遍。池小池也没有指望他会无条件相信自己，因此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自顾自做自己的事情去。孟前自认自己不擅长于此，便抱着一丝找到其他生路的希望，借着胆子探头往深沟里看，想看看火起时自己能不能避入此地逃过一劫。可他的脑袋刚刚探入深沟，吸到一丝生灵之气的木偶教师们便起了微妙的骚动，有几只甚至抬起头来，惊得孟前立即缩回脑袋。他算是明白了，深沟内外是一条分界线，如果有活人进入其中，哪怕只是进去一只脚或一个头，这些木偶就会立即起尸，将藏入其中的人分食殆尽。无法，他只得回到玻璃幕前，选中了看起来最简单的 A 线，硬着头皮开始了推导。就在他刚准备开始推导时，他身侧的池小池转过身来，眼睑一该。 F 归我，剩下的你们分。 徐佳义正忙着找到 E 的对应字母，只点了点头并不作答。说罢，池小池把昏迷的甘棠抱起来，走上了代表 R 的通道。 喂，你干什么？ 池小池没有那个美国时间搭理他，径直走至柜前，输入了字母 U， 把昏迷的甘棠放入其间，扶正身体，还替他理了理头发和领子，确认柜子内上方有气孔，才将柜子自外关闭。紧接着他走回玻璃幕前，开始校准 F 的对应字母。孟前忍不住道： 就这么有自信啊？万一是错的呢？你可就害死一条人命了。 池小池看也不看他一眼，孟前讨了个没趣，只好继续研究他的字母 A。 孟前好容易才将 A 的线路对至大半，谁想竟听到身侧的袁本善道： 小池，我找到了 A 的对应字母，可是跟你找到的好像不太一样。 池小池还没回答，孟前倒先炸了膛： 你找 A？ 你他妈怎么不早说？ 袁本善一时语塞。宋纯阳事先把答案透露给他，他一时兴奋，便下意识觉得 A 是属于自己的了，想着专心核对一遍，完全忽视了要先与其他人约定好这件事。可是事关生死，现在绝不是搞温良恭俭让那一套的时候，于是他冷冰冰地反击： 你问了吗？ 孟前气得跳脚，眼睛却不肯离开那错综复杂的铜链，想要抢先袁本善一步，尽快推出答案夺取生路。面对袁本善的疑问，池小池神情极稳： 再推一遍，我的是对的。 袁本善颇无奈，但为保险起见，他决定再从头推导一遍。这无疑给了孟前机会，他兴冲冲地把未推导完的线路理清楚，发现对应的是 B。 他喜上心头，马上再从 A 开始重新验算。为求一个快字，他基本上按照上次走过的线路推算，果然比袁本善快了一线。在袁本善已经快推到最上方时，孟前再次验证成功，答案 为 B， A， B。 他掉过头去撒腿就跑，穿过了一人宽的小路，从那些焦糊的木偶尸上面奔过，在 A 柜密码盘上直接按下了字母 B。 孟田泥鳅似的逃掉了，气得即将大功告成的袁本善几欲吐血。但等他看清孟前在密码盘上按下的数字，他瞬间心平气和起来，回过头来把只剩几根铜线纠缠的 A 线理清。正如池小池所说的， A 果然对应了 M， 而 A 柜的关门声随之响起。池小池双眼锁准了玻璃幕，根本无暇他顾，所以他并不知晓身后发生了什么。原本善变自行换到了字母 C， 继续推算。此时倒计时显示还有8分43秒，26条黄铜系链外观完全一样，毫无特色。这样的26条链子一团乱麻似的毫无规律地纠缠在一起，对人的视力、集中力与抗压能力都是近乎于虐待的考验。玻璃幕正上方的倒计时电子屏投下极鲜艳的血红色，更是在人的视网膜上施加了叫人焦躁不已的无形压力。正常人想理清一条，恐怕都得耗去偌大的心理，而池小池面对的是三条。还有5分45秒时，池小池动了，他飞奔至甘雨身边，把那被冷汗浸湿了全身的人再度打横抱起。甘雨满脸病态的红飞，苍白的唇干得起了皮，好在这会儿的意识比刚才清明了些。他躺在池小池怀里，任他把自己搬运至 F 柜前。他哑声问， 你给自己找了吗？ 池小池走得有点吃力和歪斜，眼前一阵阵炸着金花，这是用眼过度的后遗症。他随口道， 找了。 甘玉伸手轻轻揪了揪他的领子，语气有点无奈。 撒谎。 因为精神持续高度集中，池小池已经出现了头痛眩晕的症状。等到把甘玉在 F 柜前放下，他的手指已经开始发颤，竟险些把密码摁歪。池小池深吸一口气，竟然直接不要脸地承认了， 撒谎了。 静了静心后，他伸出手指在 F 柜的密码盘上按下了 T。甘玉也没有继续纠缠他无谓的浪费时间，随池小池把自己安置入柜时轻声道， 要活着。 甘医生，你信我吗？ 甘玉毫不犹豫地点头， 信我就好好待着，在深路那边等我。 言罢他一把扣上门，狂奔返回玻璃幕前。喘息未定，他便开始为自己谋求生路。在他安顿甘玉时，旭嘉义就已离开，在衣柜上按下了对应的密码 D。 而袁本山也已经把自己的答案核对三遍确认无误后，方才看向池小池。池小池紧盯屏幕，牙关紧咬，大拇指反复摩挲着掌心，肩膀控制不住地发着抖。袁本山看到只剩下4分10秒的显示屏，又着急又心痛。可他能做什么呢？难道把自己已经验算无误的答案拱手让人吗？一想到自己被生生烤死的场景，袁本善的脸颊肌肉就开始控制不住的抽动。最后他只对池小池说了句， 春阳，你快点儿！” 便撒腿跑到 C 柜前按下了密码 Q。 门成功开启后，他躲了进去。转眼间玻璃幕前只剩下了池小池一人。过度的紧张让他脑子里像是塞了一个哨子进去，满耳竟是鬼气似的呜咽或是尖利的啸叫，体温更是急剧降低，冷彻骨髓。他双目里倒映着一闪一闪的计时红光，而他什么也顾不得，只顾着寻找那个最终的答案。 I 对应了什么呢？他到底对应了什么？ 在还剩2分10秒时，他找到了答案。随之他的心脏骤然冷了下来。 是优？怎么可能会是优？优不是对应甘棠之身的二贵吗？ 施小时登时乱了心神，立即掉头从头核对 I 的对应密码。但他忍不住去想， 是我这次联系联错了，还是甘棠那次联系本来就是错的。 他一颗心如同被乱麻绞缠，冷汗一层层刷出来，以至于视线都开始涣散。察觉到情绪不对，他立即抬手扇了自己一耳光，把因为过度紧绷已渐趋涣散的神智强制唤回。冷静，一定要冷静。他将微颤的手指抵在玻璃幕上，从 I 出发，一路向上模拟着 I 的运行轨迹。胸腔里的心咚咚地跳着，一下下撞击着肋骨，发出震耳欲聋的闷响。还剩60秒，倒计时发出滴答的响声。还剩40秒，石小池甚至听到了小丑的狞笑，以及所有喷枪准备启动的低沉嗡鸣。还有20秒，石小池一言不发，掉头冲向哀柜。他第一遍是走错了，浪费了时间，因而他根本来不及再去验算自己得到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时间了，他几乎是扑在了柜子上，按下了 V 键，在柜门弹开的一瞬便翻身滚入。在柜门扣上的瞬间，他清晰看到距他最近的喷枪里喷出了火舌，直冲他的面门而来。接下来的几秒，空气中的氧气仿佛被尽数抽取，周遭变为彻底的真空，连呼吸一下都做不到。池小池紧绷着身躯，等待那最终的审判。在柜身开始变得滚烫前，啪嗒一声，后柜门乍然洞开，清凉的空气涌入其中。池小池不及多想，甚至不曾发呆或是停留，踉跄着冲出，把离他最近的甘棠从柜中拉出。甘玉有了神智，因此已自行从柜内出来了。除了他们三人之外，活下来的还有原本善和许佳义。接连不断的惨笑和呼痛声从 A 柜传来，宛若从地狱深处传来的悲鸣。而 A 柜的后柜门始终是紧紧闭合，丝毫没有要开启的样子。不多时， A 柜里没有了声音。池小池跌坐在地，喘息片刻才顾得上张望四周。这回他们进入一个正常的有些温馨的房间，房里没有灯，却亮得如置身白昼。无数美丽的绘着小丑形象的氢气球在房内飘着，还有几只软绵绵的小沙发和摆在其上的泰迪熊玩具以及他们的随身物品，而小丑并不在其中。看来这里就是小丑说的礼物房了。他们成功度过了三个房间的考验，而距离任务结束还有将近十分钟，他们只需要在这个安全屋里等待，熬过仅剩的十分钟，就能正式结束10次任务，回到正常人的世界中了。